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嘅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有我潘发光同埋希莉嘅。 系啦， 咁咧就 嘉宾 就系初恋，冇冇无限噶嘛，冇加 冇 嗰啲车嗰啲有啲成日写住无限咁样。好啦，咁样咧就咧咁啊第而家系第二集嘅第二节啦。咁咧就而家你哋睇紧收睇紧奇异档案嘅同时咧，亦都觉得咧你哋有啲乜嘢又想同我哋大家分享嘅又可以直接而家系 live 嚟噶，直接嚟噶，可以打电话81256586嘅系啦。冇幾多條線嘅，打得通嘅打，唔係100多條嗰啲嚇。 呢個機會嚟啦，飛華，有啲咩問師傅你呢個鐘數打嚟啦。 嘢啊，或者係啊，唔好咁尖鋭啦，係咪？呢個呢個。 潘師傅啊，你食咗飯未？ 太尖鋭啦呢個問題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咧頭先咧喺第一節嗰陣時咧，阿希莉咧講到咧的士嗰度咧，你見到嗰個女靈體咧，我又有一番感受。曾經我都某台。都讲过嘅，但系或者有啲人都冇听，或者唔识我，又啱啱已经睇到，唔知点样揿到个掣，都唔知乜水啦吓。咁所以再讲多次，应该都唔会好厌烦嘅。因为呢单嘢我好深刻嘅，我好少撞鬼嘅，系啦，呢单嘢都算系我都学咗法啦，咁但系都系唔系好发大晒咗。真系当时我开香烛铺喺深水埗，咁咧而家都讲好多好多年前，咁就做通宵執貨啊，整嘢啊，聽朝開張，咁今晚更加踢腳，搞到都半夜3-4點啦，半夜3:00咁嗰類，真係唔掂啊，真係要走啦，應該聽日都開到噶，等住先啦咁樣，照開啦，咁啊走。我講咩個位置喺邊度？就係而家嘅深水埗營盤街一帶，我個香燭鋪唔係成一帶都係我香燭鋪賣嗰帶啫，啊咁咧。咁我喺嗰度截车，一路冇车，条街好静，唔知咩事。平时你要截的士嗰时就冇车，唔截的士就好多车噶嘛，吓、真系咁。等咗就真系好攰啊嘛。咁好啦，点知离远见到的士，呢镬好啦，截啦。但系你见到个的士咧，好奇怪，系一条的士龙嚟嘅。 点咩的士龙啊？ 的士龙即系全部的士慢驶，向紧个方向埋嚟。我都觉得好奇怪， 冇冚旗嘅， 全部冇冚旗啊！哇，如果你玩的士半夜罢驶咩？我哋半夜噶，我即系会冚旗噶，都会系嘛？全部着晒灯，即系如果你搭的士，知道系咁样就冇冚。咁我觉得好奇怪啦，已经，但系好攰，唔理啦。但我一截，咁呢个车龙一路咁嘅车队咁嚟嘅，排住慢驶，但系全部都唔停。一路过我身响截，因为佢冇人理我，话好攰。但你全部都系冇冚旗嘅，咁上下啦。中间大约龙嘅车龙嘅中间有部的士停低开门，咁后边嗰啲梗系停低啦，等佢啦。前面嗰啲继续慢驶咁样，好似冇乜点开车咁样。我唔、那个画面其实好模糊，唔知攰啊，定系俾佢蒙咗啊，定我都唔知点。咁啊开门上车唔理啦。咁我就嗌咗我翻去我屋企咁样，一路嘅车程咧，平时我都系咁样装修啊，做完而家个新铺嘅嘢，我搭的士都唔觉话条街冇车嘅。嗰日好发觉，因为我上车感应到，因为我唔系阴阳眼啊。但系我如果我喺节目曾经讲过吓，喺第二个节目，我系人哋问我可唔可以睇到。我要睇睇到，或者我揾师公俾我睇，我睇到，但我唔系用只眼睇噶。OK， 系啦，咁用咩眼啊？你唔好谂住嗰只眼，唔系狮字啊。OK， 总之有一只眼，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就坐喺的士嗰度，因为佢喺我隔篱啊。如果个的士咧，嗰啲咧，以前有啲的士咧，好中意咧掹咗一层透明胶噶。佢透明胶又反光咧。在反光角度睇得佢好清楚，系女人， 咁我梗系挨住呢个 另一边啦， 唔通掂佢咩？系咪先？咁尽量扮唔知咁望嗰边啦，喂，咁搞噶嘛？啊，一路咁我咪好留意出边啲景象， 嗯， 但系周围前后左右睇埋司机镜啊，或者导镜啊，立到咧，全部都冇车嘅， 嗯。 冇理由㗎喎，呢钟数周围都冇车嘅，唔係咁斜啊。佢就去啲高速公路呢，一个啲桥呢掟一个弯嘅时候呢，我突然间有个危机感。嗯，有乜嘢佢知道我知㗎喎，应该佢心知道我知喺度喎。我心我心諗冇玩嘢咁就哀喺度。死顶啊，咪先。咁而家共处一室好驚㗎嘛，同居而家系咪，跟住突然间有一个咁样一个高速转弯嘅时候呢，喺个桥嘅时候呢，我諗啦，哎呀，佢知道我知㗎喎。用乜嘢？佢而家玩嘢， 道 门突然间自动开，咁咪碌出去。我挨，我成个人系乘咗落去嗰个车门边度噶嘛，挨住，咦唔对路，扮嘢拉住啲旧嘢咁样，唔知点啦，霸坐翻正先，跟住咧就望到，再继续一路叼住咧，都系斜斜地眼。呢度有少少啦，咁但系叼住呢个 反 光个位啦，嗯，都唔对路咁样，快啲到啦咁样，一路都系冇车。差唔多去到我屋企附近就有啲车啦，咦，正常翻啦，应该唔惊啦，好似唔系几觉佢坐喺度咯，嗯，掂啦，照俾钱落车，佢冇好似冇找钱啦，定我唔知点样，哇，算啦，都已经好攰，一拱呢度的士门落车， 落车， 你估发生咩事？你哋估下， 司机找钱俾嗰个女乘客， 唔系。 个地空嘅， 我拱个的士门落车啊嘛，开门啊嘛，一推，嘣，全部玻璃炸晒落个块面度，兜头兜脑，全身啊，嘣， 嗯， 我手仲系缩得切，我推住门啊嘛， 嗯， 全部都系玻璃， 嗯， 成块玻璃粉碎。爆咗落嚟嗰度， 冇嘢，即系整到块玻璃嘅。 冇，我开呢个门锁啊嘛，我开咗门锁，咁咪推出去啊？推唔推玻璃噶嘛？我推呢啲，你明啦，搭车 系嘛？ 一推好似好轻，我怀疑搭错车，搭咗啲纸扎嘢，即系好轻噶。即系我咁鬼灵，就算嗱，如果有啲知道咧，以前有只日本车仔咧出咧，一只叫做好似大发嘅 Goria 咁样，好似好薄噶，嗰只铁咧好薄，你感觉到好轻。当时我坐人哋嘅车的时候，我形容嗰只车好似纸扎咁样，我嗰种仲轻过佢，一推 bang， 咁我想缩都缩唔切，你啦，硬咗 bang。嘣咁炸落嚟喎，兜到兜到，咁啊点啊？跟住我望住，哇！呢度冇晒啦，成个玻璃冇晒，唔系话碎啲，全碎，飞弹唔系出边，全弹晒落我度。 嗯，跟住个的士司机咩？ 咁我咪呆咗啊！咁望佢，佢系咪我系咪不知所措？想等佢觉得点啊？ 系啊， 佢拧过嚟，仲奇怪。 个司机啊？ 系啊，你知唔知佢做咩啊？看着我做，慢慢拧过嚟， 佢对着你 笑，就系咁样笑一下， 吓， 咁样望住我笑， 咁即系 跟住慢慢拧翻过去，呢个的士都的士佬都唔系老嘅代，咁你点啊？我呢个 咁到底系即系你觉得系嗰个司机即系嗰个女鬼整到佢咁样啊？定还是个司机心知咩事？ 系啊，佢俾唔到反应。你跟住咧，我翻到去咧，谂心一沉，翻到去即刻屋企有痰噶嘛，一入屋焗行行声装佢啦，好惊噶啲咁嘅，你话唔惊个世系假啦？嗰啲师傅扮咗先唔惊，我真正情我又惊噶。喂，咁炸落嚟唔惊，我呢度见到佢喎，老都系咪你啊？一路见到佢，跟住就仲要咁样拧过嚟，好诡异嘅嗰个笑容，真系我都做唔翻。总之佢系好似话俾你我知咁，笑话我望住佢。 但系个司机竟然系冇话喂。你整烂我嘢， 系啦，谂正常啦。 嗱，俾你做的士司机，或者你觉得个的士司机系点咧？即系招到你系咪即系？诶，有冇事啊？咩事啊？喂，喂，做乜整烂龙门先？首先都会问你有冇事噶、啊？你成面成身都系噶，系嘛？我咁样呆咗，咁望住佢，咁佢又拧过嚟，你冇理由系呢个笑容噶、啊，系咪？冇理由系呢个笑容噶、啊，系咪？我根本都冇可能，所以咧呢单嘢咧，肯定系撞邪，上错车啊，直情咧即系搭错车啊呢个事件。 连个司机都有问题，定还是咩？ 司机有问题，我觉得都有，连埋有问题咯、 嗯。 我觉得系搭错车咯。嗱，我听日开香烛铺。咁、你哋呢个人讲话，喂香烛铺阴嘅，我又同你讲、我开银行嘅，咩银行啊？鬼嗰啲银行咯，咁大把钱、大把金紧喺度，系嘛？佢哋或者我系讲笑嘅嗰晚，就同个 friend 讲嘅，佢哋可以嚟攞噶，系嘛？或者好多嘢嚟搵我噶咁样。咁、我唔惊啊，咁样咁啊，截车咪就冇话唔惊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啊，呢单嘢咧翻到真系好惊。嗱，你可以谂清谂楚，如果佢唔系鬼，系咩啦？ 咁系，照常你的士最现实噶啦，为你整烂嘢咪赔钱啊，或者嗰样嘢，第三保咪大镬。 咩事啊？咁佢都交代俾老细， 都系得个知字嘅。 你租同车行租车，同人哋租车，你都交代啫。喂，咁烂咗玻璃咁就走得噶啦？佢直情啊，鬼完笑容之后咧，我都呆咗，点解咁嘅？咁咪落车咯，落车咧佢就照闩门，继续直去。 咁其实好怪 喎，冇可能 系啊！你冇理由块玻璃烂咗，你落车睇都唔睇咁样噶， 系啦，照开，即系佢令佢嚟笑啊，继续开咁样， 惊啊！ 疯人转都冇，要你话癫佬揸车，你有冇可能啊？嗱呢样嘢咧。后来咧都我喺香烛铺好攰嘅时候咧，喺个角仔度瞓觉嘅时候咧，我都落个地府嘅，就因为我原来瞓醒觉咧，先发现我自己俾啲金银衣纸同埋，我沾咗枕头添，将个金银同埋啲往生钱啊啲围住咗，整个长方形，原来咁样咧系可以咧落咗去地府。你知我落咗边度咧？系当应该系古时，即系好多好多年前嘅我铺头嗰条街。 嗯， 我亲身置身喺我间铺头嗰度，但系好古老嘅嗰个地方，就系喺嗰度咧有人发生命案，我睇住佢发生命案，就即系我呢个单位啦。 但系事实系真系有呢个命案。 唔知道，因为系呢啲一睇到嗰个地方，佢就好古老，好似去咗一个时空，应该去咗好 多年以前 嘅，系啦，应该系一百即系超过百年咁，一百几十年嗰啲佢好古时嘅铺头，条街道好静冇人，一唔俾听到啲经文声，出晒烟咁样，真系拍得鬼片噶，就系咁样啦。啊，咁啊，即系啊，讲完啦，咁我哋又俾翻初恋， 初恋啦，因为初恋个爸爸咧讲得噶嘛， 讲得系嘛， 初恋个爸爸咧其实就做警察嘅，咁啊佢哋就行内啦，咁都有好多故事或者一啲经历咁样嘅， 系啦，我而家我睇紧画面都好似觉得佢做紧警讯。 灰色头发做警讯 啊，跟住咧， 咁啊，听下初恋就讲下佢爸爸有啲咩经历啊。 佢有好多，因为其实咧，我爸爸咧，其实佢系一个水警嚟嘅，系啦。咁然后如果系，但系佢即系后生嘅时候咧，佢都系有即系行过 bit 咁样啦，即系讲紧我未出世嘅时候啦。咁佢就话佢喺好几十年前咧，就喺西环差馆当值嘅时候咧，咁就有半夜去话三点几嘅时候咧，就有个男人。就嚟借厕所啦，咁但系个男人咧系着住古装嘅，咁住扎住条辫咁样啦，咁然后咧，咁我就指住厕所俾佢啦，咁佢去咗啦。 即系佢问你爸爸，喂，洗手间喺边啊？咁啊？ 系啊系啊系啊。 咁爸爸唔觉得好怪咩？有个古装人入嚟， 古装人但系粗流伶嘅广东话， 系咯， 呢度先怪。 唔系，系啊，有嘅喺呢个古装街系有嘅，但系唔喺嗰个地方发生啊。 系啊，跟住之后。咁就去咗厕所啦，咁过咗一阵，我爸好奇怪，喂，就算屙屎都唔会咁耐都唔出嚟啊，系咪先？咁于是咧，咁咁啱我阿爸又上去厕所，咁佢就去咗厕所啦。但系发现咧，厕所系冇人嘅，佢推晒咁多夹门都系冇人嘅。咁但系嗰、那个差馆咧，净系得一条路可以入到厕所嘅，即系后门系锁咗嘅，即系佢系冇其他路可以出到去咁样咯。 但系佢其他伙计有冇见到咧？ 有啊，应该都。 哇，咁即系。 全部人都大概知咩事，都知佢系鬼嚟借厕所，但系都借俾佢。 系咯， 唔系咁可能一开始以为佢拍戏啫，但点知突然间消失咗，未先知。 我谂起入嚟嗰时咧，啲人都觉得咦咁奇异嘅友，唔通拍戏？ 即系冇谂 起。咁啊，上啊厕所咁样，嗰边啦咁样，仙人指路咁样指指，跟住弹翻出嚟嘅，入去跟住阿爸又系佢指路，跟住又去入去揾佢出嚟啊！ 跟住我爸咪 冇啊， 佢就入去 又系又去揾啊，哇！由佢指路又去揾，咁呢样嘢佢一手脚包办嘅。嗱咁当时咧，我想大部分差馆啊，新人差馆我未入过去啦。咁但系大部分差馆嘅结构咧，应该都系一入门口咧要揾厕所嘅话咧，都系保安室嗰度。保安室应该唔止一个人当值嘅，肯定会有人睇到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变咗讲咧，就算半夜都啦，点都有啲。我哋唔好话黑眼瞓啦，咁点都有啲喺入面做嘢，都喺出面噶嘛。 同埋正常嗰啲差馆都系啦，一入嚟咧，基本上系无遮无挡，你一定睇得到。 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第二节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够钟啦，咁唔好行开嘅，有第三次翻嚟啊，唔好行开啊。